我，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 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演播江宁。 姚彬彬的妈妈叹了一口气，总结到都是命。这句话杜湘东也听很多人说过，那些偶然失手的惯犯交代落网经过的时候，往往也会感叹一句都是命。所长讲起在战场上有人冲锋在前却活了下来，有人躲在炮弹坑里却被炸飞了的事情，也认为都是命。人扛不过命，在这个大前提下，想不通的事情仿佛也就有了解释。那么姚彬彬和许文革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偷窃、被捕、越狱，一个跑了，另一个却被抓回来的结局呢？对于这俩犯人，那一切也都是命吗？如果是这样，身陷囹圄的姚彬彬会羡慕许文革吗？逃脱在外的许文革会坦然地想起姚彬彬吗？这么想着，杜湘东已经从六机场回到了看守所。天彻底黑了，苍穹笼罩在北京南部的平原之上，竟不显得深远，好像一层不透光的幕布，谁也不知道在它外面藏着什么。经过办公区的时候，杜湘东看到所长屋里还亮着灯，又想起自己外出了一天还没休假，便向楼里走去。休假也就是露个面，表示人在就行了。而当杜湘东打完招呼说了一句啊，没事儿，我先走了，所长突然招了招手，让杜湘东走近了些，说，我这儿啊还真有事儿。啊，您说。所长掏出了烟，这次却没点也没转肩膀，片刻把烟扔在桌子上，抬头看着杜湘东，任务有点特殊啊，你恐怕得跑一趟姚彬彬家。去看姚彬彬妈妈的事儿，此时只有杜湘东自己知道，连刘芬芳他都没告诉。当杜湘东听见所长这么说，嗓子突然一紧，像被谁勒住了，咽了口唾沫，他才明知故问地说，去干嘛呀？所长翻出一个牛皮纸袋，手指在上面敲了敲，说道，判下来了。怎么说的？死刑，立即执行。这其实是一个可以预料的结果，只不过杜湘东从来没有主动往那个方向预料过。在那个年头，仅凭盗窃一项就送了命的犯人也有不少，何况还有越狱、抢夺枪械和继续顽抗。杜湘东再次明知故问地说，这么快吗？已经不快了，要不是他的事儿还涉及另外一个在逃犯，上个月就判了。这阵儿社会上乱，上面强调要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震慑作用，专门点了几个未决犯的名字，其中就有他。至于许文革呢，反正已经进入到通缉程序，估计啊也逃不了多久了。接着所长向杜湘东交代任务内容，就是送个信儿。 本来，对于死刑犯，法院只需要将判决书递交给本人就可以了，并没有传达到家属的义务。但是，出于人道主义，往往还是会安排人去告知一声。然而，姚彬彬这个案子又属于从重从速，法院对他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加上最近又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就把善后的事儿推回给了公安机关。假如杜湘东愿意，他可以在执行的当天去送姚彬彬一程，然后再去向姚彬彬的妈妈宣布结果，转述可以外传的遗言。而这项任务自然也有保密要求，那就是绝不能透露行刑的时间地点，以免引发意外。领完任务以后，杜湘东在死后的几天就不能外出了，所长却也没有再提到此事，见面的时候还会故意聊一些轻松的话题。一切如常，时间缓慢地有了凝滞感。到了出任务的那天早上，便用那辆北京212把杜湘东送到了市内一个级别更高的看守所。北京经过核准的死刑犯都关押在这儿。进入带电网的高墙，就看见囚车和负责行刑的武警早已严阵以待，既有神色镇定的老兵，也有面色煞白的年轻战士，人人手里握着一支上了刺刀的五六式步枪，枪里只有一发子弹。这两天里，老兵一定已经对新兵进行了反复讲解以及示范，力争把那一枪打稳打准，尤其是要克服条件反射，不能在枪响的时候同时先往后跳，那会造成子弹偏离心脏，就必须得朝脑袋补枪了。听说看过补枪的人这辈子都别再想吃鸡蛋炒西红柿了。对于死亡这事儿更加缺乏经验的，则是即将承受子弹的犯人。也很奇怪，当杜湘东被带进专门看押死刑犯的小号的时候，却没听到里面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也没听见多少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号房里静悄悄的，仿佛里面的人正在收拾精神，攒足心力，等待着去展开一段不知路在何方的远行。来到最靠里的一间囚室门口，杜湘东便看到了姚彬彬，他歪靠在墙角，也不抬头，电灯照在他半蜷的身体上，在地面投下小小的影子。听取遗言是要隔着铁门进行的，杜湘东在栅栏外叫了一声姚彬彬，姚彬彬便缓缓地扬起一张覆盖着阴影的脸，回答道：杜管家，你来了。声音很平和，好像可以接受任何人来送他一程。这孩子算是明白，叫妈也没用了。杜湘东硬逼着自己问道：你有什么话说？姚彬彬继续平和地说：没话，我认罪，伏法。杜湘东把脸往外扭了扭，又转回来，继续说道：我是说，我去过你家了，你妈挺好，吃喝都不愁，邻居也挺照应她的。我也问过你们厂的领导了，说你的事儿不会妨碍她的待遇，毕竟是干了一辈子的老职工，医药费的资金也快到位了，到时候第一个解决的就是她。说这话的时候，杜湘东感到自己正在进行拙劣的邀功。姚彬彬的嘴唇颤抖了起来，牙齿像发冷似的咯咯作响，一双酷似鹿类的大眼睛闪了一闪，但是那个眼里终究没有眼泪。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杜管家，我不怨你，你不必为了我这么做。你怨不怨我，我都得把你抓回来，也都会去看你妈妈。谢谢您。需要我给你妈带什么话吗？ 希望她把我给忘了。 还有许文革，假如我能见到她，你对她有什么说的吗？ 希望她比我活得长。 说完，姚彬彬站了起来，隔着一道铁门，以齐平的高度与杜湘东对视。那一刻，杜湘东只觉得姚彬彬的神态仿佛是在什么时候见过的， 似笑非笑，坦然又悲怆。这时囚室尽头传来了浩大而威严的脚步声，杜湘东和另外几位执行同样任务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向后退开，看着武警依次打开铁门，把已经验明正身的死刑犯们押了出来。今天执行枪决的共有七个人，都是男的，姚彬彬的年纪最轻。偏在这个时候，姚彬彬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当他被两名武警架着往外走出去的时候，忽然身子往下一坠，滑脱了箍住胳膊的手臂。武警还以为这个犯人像此前的很多犯人一样崩溃了，昏厥了，但是低头一看，却见姚彬彬蹲下身子，从地上捡起一根麻绳，想要捆到右脚的裤腿上去。裤腿捆绳子，这也是死刑犯特有的待遇，目的是扎紧底下的漏口，免得到时候屎尿倾泻出来。而此时姚彬彬居然还能察觉到麻绳松了，居然还想把它重新扎上。他的赴死是多么镇定，又是多么心思缜密啊，他即使死了也不愿意遭到收尸的人的嫌弃。然而这点愿望实现起来又是如此困难，麻绳两次三番地被他用左手捡起来，又在捆绑的过程中从他的右手指尖滑落。他手上有伤，右手大拇指无法起到支撑作用，只能用食指和中指勉强夹住绳头，颤颤巍巍地试图穿过左手扶稳的环扣里去。姚彬彬显现出了超然物外的专注，忘我地忙碌于这个死刑之前的小小细节，掉了又捡，捡了又掉。负责押送姚彬彬的两名战士也终于不耐烦了起来，他们也许把姚彬彬的行为视作了拖延时间或者转移注意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是有限度的。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同时弯腰把胳膊重新插入姚彬彬的肋下，把他拎了起来。其中一个战士说，算了，时候不早了。这时杜湘东便走向了姚彬彬，他蹲下身去捡起那条死蚯蚓似的麻绳，缠到姚彬彬的裤腿上，打了两个环拉紧。做完这件事，他站起来和对方对视了一眼，那一刻姚彬彬的眼神仍然是平和的，但是杜湘东心下悚然，两耳轰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借命而生。 任务在当天就完成了，杜湘东已经想不起他是怎么赶往机械厂，怎么上楼进屋，怎么面对面地告知姚彬彬的妈妈姚彬彬被正法了。他也想不起那个女人听说消息之后的反应，她哭叫了吗？还是无声地落泪呢？亦或她连眼泪也没流，木然地接受了事实？时间仿佛在云里雾里滑了过去，而杜湘东之所以头脑恍惚，是因为他长久沉浸在震惊与疑惑之中。他自诩为一个大材小用的警察，但是却在最后一刻才发现自己很可能漏掉了姚彬彬与许文革越狱案件中最为关键的细节。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而言，那也许是一个无用的细节，无法挽回姚彬彬的死，但是对于杜湘东本人而言，那个细节却解释了姚彬彬为什么会死。杜湘东的脑海中还长久地回旋着姚彬彬诡异的似笑非笑的表情，这个表情他曾经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逃跑事件发生那天，当姚彬彬把枪扔到地上束手就擒的时候，第二次则是在今天，姚彬彬的表情、遗言以及所有举动都指向了杜湘东的推测，只是为时已晚。然而杜湘东却不能把他的震惊和疑惑告诉姚彬彬的妈妈，他理智尚存，知道自己如果说了，那个女人大概会疯掉，正如同他无法向姚彬彬的妈妈转述另外一个场景，他坐着武警的军车跟随姚彬彬赶往了刑场，那个地方离市区不远，山清水秀，全然不像杀人的场所， 面积不大的一圈院墙，门口的木牌只标注着高法某某工程。囚车先进，后面的军车却在墙根停下。武警方面的负责人告诉大家，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下车走进去目睹或者说参观死刑，二是在外面听着，从枪声确认结果。几个送信人面面相觑，没人动弹，杜湘东也没有动，于是武警就转身走了进去，关上大门。过了很久，枪才响了，不是依序，而是几乎同时，那七枪里有一枪是姚彬彬的。这波死刑犯的运气还都不错，只响了一次，没有人需要补枪。这以后日子就变快了，快得像狗撵。经历了短暂的心情黯淡和惶然，在一日千里和一拥而上的本能作用之下，人们又迅速地亢奋了起来，似乎只有杜湘东还在漫长地憋闷着。憋闷遥无止境，然而有时反思，他的憋闷也和别人的亢奋一样，有着与以往那个时代不同的质地。假如一定要说出不同在哪儿，大约是从云端跌落回了地面，从抽象还原成了具体，从恢宏分解成了细碎。恰好杜湘东现在又不是一个单身汉，一切问题都必须要进行务实的考虑，因此他对于看守所管教这份职业的衡量，也从他能否在价值上实现自己转移到了他能否在价钱上养活自己。但是那些期望都落了空，所里的车间倒是一直在创收，经营状况却比以前差了很多。象棋子儿和冰棍棍的市场早被雨后春笋般的私营企业瓜分殆尽，再想上新项目又一没资金二没技术。经过所长的推荐，杜湘东本人也一度被列为提拔对象，但是却在最后一关被卡了下来。总会有人想起杜湘东的污点。由于杜湘东的失误，俩犯人越狱，如今一个被枪毙了，另一个依然在逃。杜湘东和刘芬芳的婚姻生活也说不上幸福。过去想的没错，刘芬芳嫁给他说到底是受到了那种80年代情绪的蛊惑，嫁给追捕持枪逃犯的英雄，这烘托了刘芬芳心里的浪漫。但是几年过去，英雄永无翻身之日，浪漫成了一时糊涂，因此刘芬芳的忧愁也像时代一样落地了，还原了。由于交通不便和家里事儿多，现在刘芬芳依然是城里乡下两头跑，平时住在宣武门内，到了周日才坐上公共汽车来找一趟杜湘东。周末夫妻小别重逢，按说是应该如胶似漆的，但是刘芬芳往往一进门就冷着脸，略喝一口水就开始抱怨了。抱怨的内容包括他妈脑子糊涂，他爸是个甩手掌柜，他弟弟都是惹祸精，以及领导挑刺儿，同事使绊，单位的待遇越来越差，总之是抱怨自己命苦，还抱怨谁家买了吸尘器，谁家都快买车了，而他奔波几十里路却连黄面的都舍不得打，总之是抱怨杜湘东无能，乃至于以前从未留意过的细节也成了他抱怨的素材。比如杜湘东为什么吃饭要求辣椒酱，杜湘东为什么洗衣裳总是懒得搓干净，杜湘东为什么当初没挑靠操场的宿舍，而是挑了靠农田的，所以晚上蚊子这么多，最后又都会形散神不散地归结为自己的命苦和杜湘东的无能。刘芬芳的抱怨无异于对生活的再发现，让他认识了另一个杜湘东，也让杜湘东认识了另一个刘芬芳。有时候听着抱怨，杜湘东就会怀疑，这还是那个爱看席慕容和三毛，正脸像红苹果，侧脸像吉永小百合的刘芬芳吗？还是那个能说出可惜明天又和昨天一样的刘芬芳吗？他当然还是，或者说现在的刘芬芳也许才是真实的刘芬芳。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杜湘东却又无法确定地感受到刘芬芳的真实。刘芬芳抱怨得太投入了，常常抱怨到周末的晚上就没有了和杜湘东过夫妻生活的兴致，又或者 刘芬芳虽然还愿意履行那点责任，但杜湘东却被他抱怨的心灰意冷，从社会性的无能进入了生物性的无能，只好放弃了和刘芬芳过夫妻生活的机会。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几年都没怀上孩子。对于这个情况，身边的人都直接或隐晦地表示过关心，比如所长就提醒过他，系统内将来还是有可能再分一次房的，到时候有孩子的职工能够加两分。再比如老吴还怂恿他到医院挂个号看一看。刘芬芳自然也把孩子问题列为抱怨的保留项目，但是杜湘东却对此不甚上心，不仅不上心，有时候还暗自感到几分庆幸。说来也是，以目前的条件，有了孩子又该怎么养，在哪儿养呢？再者，没有孩子尚且如此，一旦因为孩子而疼过累过，天知道刘芬芳还会生发出多少绵延不绝的抱怨呢？那样的话，杜湘东的脑袋就别想清静了，心情也别想踏实了。杜湘东现在觉得，脑袋清静和心情踏实也成了一种奢侈。在如今，杜湘东能够获得清静和踏实的地方只有姚彬彬家。隔一阵子就去看一看姚彬彬的妈妈，这个习惯居然坚持了下来。本来杜湘东以为通报了死刑的结果，他就没有必要也没脸再登门了，但是把他拽回去的却是一些琐事。姚彬彬的妈妈还能从医院拿出药吗？家属区统一不让生炉子了，谁给他把煤气罐扛上楼呢？邻居们忙活得越来越忙活，闲下来的越来越气儿不顺，还能找到人帮他买菜换衣服和上厕所吗？这些琐事儿意义重大，假如得不到解决，姚彬彬的妈妈就有可能病死、饿死、臭死。于是杜湘东还是会经常去姚彬彬家。 许文革、姚彬彬袭警越狱，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作家石一峰，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江宁，编辑张璐。刘芬芳的二姐通过刘芬芳来邀请杜湘东和他一起下海做生意，杜湘东舍得脱掉这身警服吗？杜湘东帮姚彬彬的母亲取邮件，却发现那是一张大额汇款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借命而生》。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小说《借命而生》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在深夜闪闪发亮，没什么能够隐藏，甚至是你我情长，他也会分辨是非，还有邪恶和善良。 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精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